酒场迅速演变成了战场。 你他妈要动手啊！ 打个痛快！ 哎，好小子，你打得不错呀！ 饭馆老板出来，不问青红皂白，先把刘刘打倒在地。宁娃回到家，发现醉倒在地上的刘刘， 哼，还添毛病了呢。 你们来了，你们怎么都不坐啊？吃西瓜，挺甜的。 看你喝的那样，到你屋躺着去。 我跟你一个想法，这是我屋，这是他屋，这是我屋，这是他屋，这是我屋，这是他屋，可不能错了。 喝多了的刘刘还是走错了，躺到了宁娃的床上。 哎，你怎么睡我床上了？起来！你起来！ 你看着我干嘛？你别想再勾搭我！ 你给我起来！ 贱，他妈真贱！退，退！你上我屋干嘛来？你就不怕我耍流氓？我知道你想钻我被窝里来，我根本就不会动你一下。滚，滚！滚蛋，断了，彻底断了，怎么坏我，你们合起来坏我。 宁娃看见无法将躺在自己床上的刘刘弄走，就放起了音乐，想把他给吵醒。没想到这刘刘随着舞曲跳了起来，宁娃趁势把刘刘推出了屋子。 出去，你给我出去。 第二天一大早，刘刘来到体育场，找到正在练声的月容。 哎，月容。 啊，刘刘哥，你怎么来了？什么事儿啊？ 坐。 哎，说呀，什么事儿？ 啊，月容。 嗯。 干脆说吧，你心里有没有我？ 你今天怎么了？ 我知道，以前一直对我好，可咱心里，他不能同时装俩人，你说是吧？现在好了，宁娃出去了，你进来了。 你就为这事儿啊？ 啊。你是怎么想的？给我个回话。 刘刘哥，你今天好粗鲁，好勇敢呢。 嗨，行不行？你痛快点。 什么时候结婚？ 哎，啊！ 刘刘一直以来都在义务照顾患病的屈师傅，他的事迹被电视台专栏节目的主持人得知了，他被请到电视台做了这么一期节目。第一次进演播间的刘刘很慌张。 大家做好准备啊！ 把机器推过来， 快点，我去。 哎，就在这儿，好， 好，五号灯，马上掉一掉。 嗯，我自己来吧。啊， 拉开。 哦，谢谢。 四号灯，向下扣一扣。 哎，你不喝点吗？ 好，向右，向右，再往右点，再扣点。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哎，刘刘同志，请您微笑一下。 导演，您看行吗？ 准备实录。 好，去外面准备好。 春夏秋冬，风里雨里，一年365天，他默默地来，悄悄地去。医院的楼梯上，病房里，都铺满了他无私奉献的足迹。在刘刘同志的精心护理下，曲师傅的病情一天天的好转，但是医学无情的定论，他将永远不能站立 啊！ 这将意味着刘刘同志还有多少个春夏秋冬，多少个风风雨雨呀、啊、 停。哎，还是我说吧，我是曲师傅的徒弟，又是工会的生活委员， 照顾曲师傅是理所应当的，我就是没想到会护理这么长时间，因为曲师傅有3儿3女，我原想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替换我， 可没成想他们写了感谢信到处送，还登了报纸。哼，我是上教容易下教难呐、 哎、刘刘同志、 嗯、 您很谦虚也很幽默，可是不管怎么说您的高尚行为是令人感动的。 我不想感动谁，只要曲叔的孩子能受感动，哎，就行了。将来咱们大家排排班，轮着做。我在这里，我就求求你们了。 哎， 这天早晨，刘刘起床之后，穿戴一新，宁娃看了好一顿的挤兑他。 嚯，看不出来，这一打扮还挺精神。 我也这么认为， 像个新郎官的样。 哦，你才发现啊？ 新娘子是谁呀？ 你不是见过吗？ 哼，长得都挺漂亮。 嗨，一般话呗。 勾搭的还挺快。 我倒是没费什么劲儿。 祝贺你，风流人物。 啊？哦，谢谢。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刘刘的事迹在电视上播出之后，观众当中起了很大的反响啊，很多人给他写信，但是刘刘呢还是选择了月容。这天刘刘要去月容家，买了很多的礼物。 哦，你在家呀？ 嗯 嗯。 你发财了，买这么多礼物。 哦，今天啊我要拜会我老丈人去。 感情发展的还挺快呢。 我们俩呀、啊，月亮走我也走。 你从来没给我家买过这么多东西 啊。哦，那阵咱不是困难吗？ 宁娃对刘刘也是余爱难了了，为了破坏他这个毛脚女婿登门啊，他偷偷的把浆糊放到了刘刘抹脸的雪花膏里，然后若无其事的看着刘刘打扮。 刘刘 啊， 你睡眠不太好吧？ 没有啊。 你看脸上一点光泽都没有，像个病人。本来年龄就不般配，还不打扮年轻点儿。 是啊。 哎，你应该上小白花美容院去美美容。 哦，啊，来不及了。宁娃，我发现你最近年轻了，也漂亮了。嗯，这离婚跟不离婚是不一样啊。 刘刘 啊，宁娃， 大头，你别多想了，我希望你幸福，不然我总觉得对不起你。 你变了。 是吗？太遗憾了，你才发现。 宁娃，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你别说了，我能理解。第一次上门，别迟到了。 等在家门口的月容见到刘刘，不禁夸奖了起来。 嗯，刘刘哥，你今天怎么这么年轻啊？ 是吗？ 脸上皱纹一点都看不出来了。 啊， 你美容了？ 美容啊，小白华。 你干什么呢？ 哦，没什么，有点紧张。 到我家你可别这样啊。 哦，不这样。 下一站文化宫，没票的同志请买票。 咱买票没有？ 给、okay. 在公共汽车上，因为刘刘用浆糊抹过的脸开始爆了皮了，引得大家是哄堂大笑，刘刘自己也是羞得无地自容。 你 啊， 哟， 怎么回事？ 哎呀，不要那边的手机。 这天夜里，雷雨交加，宁娃吓得睡不着觉，他来到了刘刘的房间。 我可以在这坐会儿吗？ 哦，你坐吧。你害怕了？ 嗯。刘刘。 嗯。 你快结婚了。 是啊。快了。 是吗？那我也该搬走了。 我没赶你走啊，我不急。 其实我可以走。事实上，我已经要到了房子，我没搬，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不想离开这儿。我总觉得我们的缘分好像没有断，可是现在看来已经没有指望 了。宁娃，你干嘛要这么说？到现在你还说这些干什么？ 是太晚了。 宁娃，你干嘛老让我感觉到我对不起你呢？你干嘛老这么折磨我？ 刘刘，即使是折磨，也是最后一次了。能满足我一个要求吗？ 什么？ 临别再抱抱我。 为止吧，宁娃，你回屋吧，我求求你了，知道吗？我这还不容易啊，我怕我会失控的。 你以为我这样做就很容易吗？ 心了啊！ 你这个笨蛋、白痴、大头！ 经理想借着给宁娃解决住房问题的机会，把自己与宁娃的关系再拉近一步，但是被宁娃严词拒绝了。另一边，月荣对刘刘的感情持续升温，这天他要到刘刘家跟刘刘相会，却被宁娃给搅黄了。气急败坏的刘刘来到了宁娃的房间。 呵，你还有心睡你啊？这都是你办的好事。 刘刘，别怪我，我也不想这么做。 你不是诚心坑我吗？你啊， 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为什么 啊？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不哭，咱不哭啊。我不怨你还不行吗？其实最该哭的应该是我。你这么一来，让我还怎么做人？我对得起月容吗？ 给、 你严重违反合同。 谁违反合同了？ 还谁违反合同了？哎呀，你看看，双方从离婚之日起，他们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对方的生活，你是怎么做的啊？哼， 你也干涉过我的生活。 我 一次又一次。 我那是为了挽救你，我是怕，我怕你上坏人的当，怕你失足犯错误，懂吗？ 我这也是在挽救你。 挽救我？哎呦，我们谈恋爱是光明正大的事儿，你挽救什么？ 光明正大？ 是的。 你这叫非法同居。 非法同居？哼， 你没有结婚证吗？ 啊， 好歹咱们还有个离婚证呢。 你可太气人了。你把合同书给我，你给不给？ 我给你个屁。 你敢撕我的合同？把你的合同拿出来，你拿不拿？你拿不拿？ 我已经撕了。 你可太过分了。再见。 第二天一早，宁娃发现刘刘出走了，正巧月荣来找刘刘，宁娃便向月荣询问刘刘的去向。这时候恰好电视台的记者也来采访刘刘。 刘刘没去你那儿？ 没有啊。 那他会去哪儿呢？他不会想不开的。 他怎么了？ 刘刘哥，刘刘哥，哭什么？人都让你打跑了，你哭有什么用？ 都是你闹的。 我们来采访刘刘同志。 他昨晚失踪了。 什么？失踪了？ 最后，宁娃、月荣、电视台记者跟警察在刘刘经常去的体育场里找到了正在看小朋友们做游戏的刘刘。电影《离婚合同》就这样结束在了这首歌曲声当中。至于刘刘最终选择了对他一片痴情的月荣，还是旧情难忘的宁娃，电影导演宋江波没有告诉我们，算是给这部影片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悬念。影片除了主演冯巩以外，其他几位演员都不是太知名，但是他们饰演起小人物来却都非常到位。比方说饰演经理的常蓝天，其实啊就是儿童电视连续剧《小龙人》里头那个贝贝的父亲。饰演屈师傅的是著名笑星李文华，他们的参加自然是为影片增色不少啊，尤其是这些人的朴实无华的表演啊，很人性。好了，各位，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程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在今天旅程的最后，再为您送上一首电影插曲，那就是童安格演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调度林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你，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刚才你收听到的是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哎呦，都为我的大姐来，大姐做什么你不干，你跟我存心的又把脸翻，看人不能嘛看外表，我老主人愁良心好累，待人呱呱叫累，我的心肝累。哎呦，都为我的心肝包，你要是真心的跟我好，我给你买两个大面包，要吃饭我来烧，要喝茶我来倒，吃饭倒茶全弄着，还愿意给你一个新手肘嘞，说好不好嘞，我的乖乖的龙的龙哎。哎呦，都为我的心肝包，你要是真心的跟我好，我把你当做那新娘包，要洋楼我来造，要汽车我就开到，洋楼汽车全用过，还给你黄金那玉梅朝嘞，到底要不要嘞，乖乖那个龙的龙，韭菜炒大葱。哎呦，都为我的大姐嘞，大姐做什么你不干，你跟我全心的又把脸翻，看人不能嘛看外表，我老主人愁良心好累，待人呱呱叫嘞，心肝。